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中国传统神话小说两大巨著便是《封神演义》和《西游记》。熟悉这两部小说的朋友一定有这样的感觉，这两部小说当中的许多人物都是相同的，甚至是出现了一种互补的关系。诸位好，欢迎准时收听本期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了哪吒和二郎神杨戬相关的神话传说故事，而这两个人物同时都出现在了《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中，并且把这两部小说当中所涉及到的两个人的故事串联在一块儿看的话，那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哪吒闹海之后跟随着周武王讨伐纣王，而《西游记》则是补充了哪吒在列入仙班之后的故事，比如在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哪吒也曾经与之对抗却惨败而归。那么《封神演义》和《西游记》又有着怎样的关联？他们又有怎样的不同呢？在今天的历史之谜当中，我将继续为各位探秘神幻小说《封神演义》。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诸位都知道，《封神演义》是推崇道教的小说，而《西游记》则是推崇佛教的小说。这两部小说究竟会有怎样的联系呢？首先，这两部小说全部都是根据中国民间传说整合而来，而且这两部小说的故事都取材于真实的历史，其中必然就糅合了中国民间的不少神话传说及神话人物，比方说李靖、哪吒、玉皇大帝等等。这是我国古代民众不自觉神话历史的一种表现，也是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丰富的一种表现。但是这两部小说却是因为取材的真实历史不同，自然就会发生许多根本上的不同。而最明显的就是《封神演义》推崇道教，《西游记》推崇佛教。不过虽然这两部小说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却也因为众多人物的相同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咱们首先来说一说《封神演义》当中的五教主，他们分别是老子、元始天尊、通天教主、接引道人和准提道人。老子也就是太上老君，他是红军老祖的大弟子，掌管着人教，曾经三次下山帮助阐教力退截教众仙，也曾经一气化三清战败过通天教主。在《西游记》当中，他住在离恨天当中，是三清教教主之一的太清圣地混元教祖太上道祖，也称太上老君。元始天尊是红军老祖的二徒弟，掌管的是阐教，他的弟子也很多，其中不乏有名的，像佛教当中的文殊、普贤、 观音三位菩萨，以及过去七佛当中的巨留孙佛都曾经是他的门人弟子，而杨戬、哪吒、李靖等人都是他的徒孙。后来他成为了三清教的主管，西游记当中的玉清圣地先天教主。通天教主则是红军老祖的三徒弟，掌管的是截教，他的门人弟子最多，但大多都是滥竽充数的。不过他也是为上天做出了不少的贡献，雷公电母、普天星象几乎都是他的门人。通天教主听信众弟子的谗言，摆下了诛仙和万仙二阵，堵住了姜子牙的去路。后来多亏了四大教主同心协力，才破了此阵。他就是西游记当中三清教的另外一位教主，上清圣地通天教祖灵宝天尊。接引道人是西方教的教主，住在西方极乐之乡，此人身高丈六，面皮黄色，常年累月不曾离得清净之所。后来受人之约，三颗舍利取下了鹿仙门，与老子、元始共破通天恶阵。准提道人呢，是西方教的二教主，曾多次来到东土度化有缘人。他比接引更开明，也多次帮助阐教解危难，可以说是二道皆通。他手中的加持神杵和七宝妙术可谓法力无边，通天教主曾经两次败在了准提道人的手中。而在小说《西游记》当中，最厉害的莫过于如来佛祖，他是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尊者南无阿弥陀佛，在犀牛贺州天竺灵山鸠峰顶上修得了六丈金身。此人是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刚一出场便化解了天庭大难，后来又多次显露身手，帮着孙悟空破了重重的磨难，堪称西游记当中的巨无霸。而另一个同样也非常厉害的还有一个，可能很多朋友有些好奇说这个人是谁，其实他不是别人，正是孙悟空的师父。当然这儿说到的孙悟空的师父不是唐三藏，而是教会孙悟空一身本领的菩提祖师。菩提祖师何许人也？他乃是海外老仙，隐居深山，不露头角，虽法力无边，却是无人知晓。这位大仙只用了三年功夫，就使得孙悟空学会了长生不老之术、72变和筋斗云的本领，这对孙悟空今后大闹天宫以至最后成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见菩提祖师绝非等闲之辈。 《封神演义》和《西游记》是中国古典神魔小说中的两座丰碑。熟悉这两部小说的朋友一定注意到了，这两部小说似乎有着某种联系，很多人物在这两部小说中都出现过，甚至有很多人物都呈现了一种互补的关系。那么这两部小说中有什么关联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 由于孙悟空在三星洞里修了7年的道，习了3年武，就把个凌霄宝殿接了个底儿掉，因此很多人对他的师父菩提祖师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在西游记当中就连一点线索都没留下吗？答案是否定的。咱们先来看一看菩提祖师的住所啊。菩提祖师隐居于犀牛贺州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当中。灵台方寸山取首尾二字就是灵山，斜月三星乃是天上之物，暗指天空，把它们合起来就是天上灵山。而咱们知道如来佛祖恰恰就住在犀牛贺州的天竺灵山的大雷音寺，这两座山名如此的相像，真的就只是巧合吗？菩提祖师和如来佛祖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当孙悟空第一次见到菩提祖师的时候，吴承恩是这样描绘的：见那菩提祖师端坐于台上，两边有30个小仙侍立台下，果然是大觉金仙眉构姿，西方妙相足菩提，不生不灭三三行，全气全神万万慈。 可见菩提祖师也是西方的一位尊者，而菩提乃是西方佛教的象征。难道这就意味着菩提祖师是佛而非道吗？如果菩提是佛，那么他为什么对道教文化了如指掌呢？如果他是道，为什么又有着西方妙相祖菩提之说呢？在西游记当中，咱们是无法破解菩提祖师的身份之谜了。但是咱们知道，西游记里的人物是和封神演义当中的角色紧密相关的。西游记当中的菩提祖师给人的感觉是佛道一体，而在封神演义当中恰恰就有一个似佛非佛的道教，那就是西方教。西方教当中有两位教主，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曾经帮助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大破通天教主布下的诛仙阵和万仙阵，堪称是封神演义当中的两大顶尖高手。他们一位叫做接引道人，一位叫做准提道人。接引道人住在西方极乐之乡，身高丈六，面皮黄色，不禁让人想起了《西游记》当中已经修成了丈六金刚的如来佛祖。两个人的相貌如此相似，并且都在掌管着西方极乐圣地，难道他们是一个人吗？那就让咱们看看两位作者对这两位角色的描述。《封神演义》78回当中写道，接引道人如准提道人之言，同往东土而来，只见足踏祥云，霎时而至卢鹏。广成子来禀老子与元始曰：西方二位尊师至矣。老子与元始率领众门人下棚来迎接，见一道人身高丈六，但见大仙赤脚早离乡，足踏祥云更异常，十二莲台演法宝，八德池边现白光，兽同天地言飞谬，伏笔洪波说起狂，修成舍利名胎息，清闲极乐是西方。话说老子和元始迎接接引和准提上了炉棚，打几手坐下。下面咱们再来看一看《西游记》当中第七回对如来的描述。只见赤脚大仙幼稚向玉帝前俯首礼毕，又对佛祖谢道：深感法力降服妖猴，无物可以表敬，特具焦梨二颗，火枣数枚奉献。是曰：大仙赤脚早离乡，敬献弥陀寿算长，七宝莲台山样稳，千金花作锦斑妆，兽同天地言飞谬，伏笔洪波化起狂，福寿如期真个是，清闲极乐那西方。如来又称谢了，叫阿难迦叶将各所献之物一一收起，方向玉帝前谢宴。在《封神演义》里还有这么一段，说接引道人顶上出现了三颗舍利子，射住了鹿仙剑，那剑如钉子钉了一般，如何下来得？西方教主进了鹿仙门，至鹿仙阙立住。诸多因素表明，接引道人就是若干年后建立佛教的如来佛祖，西方教便是佛教的前身。咱们再来看看两部作品对准提道人和菩提祖师二人的描写。准提道人第一次露面，《封神演义》第61回当中写道，文殊广法天尊听得脑后有人叫曰：道兄剑下留人。广法天尊回顾，认不得此人是谁，头挽双髻，身穿道袍，面黄微虚。道人曰：棘手了。广法天尊打礼曰：称道有何处来，有甚事见谕？道人曰：原来道兄认不得我，吾有疑虑说出，便知端地。大觉金仙不二时，西方妙法祖菩提，不生不灭三三行，全气全神万万慈，空寂自然随变化，真如本性任为之，与天同寿庄严体，历劫明心大法师。道人曰：贫道乃西方教下准提道人是也。菩提祖师首次亮相，《西游记》第一回当中写道，见那菩提祖师端坐在台上， 两边有30个小仙侍立台下，果然是大觉金仙没垢姿，西方妙相祖菩提，不生不灭三三行，全气全神万万慈，空寂自然随变化，真如本性任为之，与天同受庄严体，力竭明心大法师。封神演义当中的准提道人是一个开明人士，他多次来东土度化有缘人，对东方的道教颇为了解，而他又是西方教的二教主，对佛学文化自然更是了如指掌。西游记当中的菩提祖师，似佛似道，名出菩提，身形道家，可见他和西方道教的渊源极深。他们一个掌教于西方极乐之乡，一个隐居在犀牛贺州教徒，种种迹象表明菩提祖师就是准提道人。只不过后来西方教并入了佛教，接引道人更名为如来佛祖，统领佛门弟子，准提道人改名为菩提祖师，隐退山林修身养性了。根据以上二文四师的评述，咱们可以得出个结论，那就是菩提祖师便是准提道人，是如来佛祖的师弟，两个人曾经共同执掌西方教，后来如来修成六丈金身，建立佛教，把西方教吞并，菩提祖师也从此隐居山林，将高山命名为灵台方寸山，与天竺灵山相对，以后自立道观修身养性，除了山中的居民，没有人知道他的住处。而且还有很多在封神演义中出现的人物，在西游记当中都演变成为了另一个神仙，比方说封神演义当中的普贤真人、文殊广法天尊，后来成为了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在封神演义当中，普贤真人原始天尊门下，为道教12金仙之一，他居住于九宫山白鹤洞，他的徒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木吒。而到了西游记当中，普贤真人成为了普贤菩萨，住于峨眉山，在佛界享有着崇高的地位，坐骑是一头白象，而这头白象也不安于天界寂寞，趁着象奴疏忽之际，思凡下了界，在狮驼岭一带和青毛狮子怪、万里鹏怪一起兴风作起了浪，想吃唐僧肉以求长生不老，无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如来佛祖命令普贤菩萨下凡收妖，等孙悟空又使黄牙象出了山洞，普贤菩萨把莲花台丢在了象怪的背上，使其显出了原形，随着菩萨回了山。在封神演义当中，文殊广法天尊同样是元始天尊门下，为道教12金仙之一，他在五龙山云霄洞修行，他的徒弟就是金吒。而到了西游记当中，文殊广法天尊成为了文殊菩萨，住在五台山，他骑着一头青毛狮子，不料这青狮子趁着狮奴打盹的时候，同样下凡到了人间，在狮驼岭兴妖作怪，擒住了唐僧，也想吃唐僧肉以求长生不老，连孙悟空也难以战胜他。后来如来佛祖命令文殊菩萨收取了狮怪，当孙悟空引诱狮怪出动大战时，文殊菩萨抛起莲花台，正好落在妖怪的脊背上，降服了青毛狮子怪。当然了，西游记当中的许多人物也并非都能够在封神演义当中的封神榜中找到，比如孙悟空最开始进入天庭的弼马温这个职务，就是西游记的作者罗贯中为了讽刺玉帝的昏庸而特别设置的。或许听到这儿您又会有疑问了，既然姜子牙当初封神，有没有封玉皇大帝这个位置呢？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迷幻时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韩涛，继续为您探秘《封神演义》。刚才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姜子牙封神的时候有没有设置玉皇大帝这个位置呢？或者说有没有一个位置等同于玉皇大帝呢？经过众多的学者研究，答案是没有。那么玉皇大帝究竟何许人也？既然最初的封神榜中没有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又是从何而来？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有四种说法，我们大概了解一下。第一种说法是说，玉皇大帝是道教元始天尊的化身。西元六世纪的后期，道教团体为了要取代儒教的昊天上帝，另一方面要模仿佛教的法身、报身、肉身的佛性三身说，就将老子的神化为了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的三清说。第二种说法，玉皇上帝是释迦佛的转世再生说。这种说法认为，古代光颜妙乐国王敬德十王的王子成年后舍弃王位，入普明香岩山中学道，度化众生，甚至肯割肉给人治病，历尽3200劫难后始证金仙，号称清净自然绝王如来，又经一劫之后就成为了玉皇上帝。第三种是按照儒教封建时代官僚阶级制度而来。玉帝这个称呼最早出现于唐朝的诗词，李白就曾经写下过，不向金阙游，思为玉帝客，黄鹤上天宿玉帝，却放黄鹤江南归等等诗句。唐明皇李隆基令注释记述了玉皇大帝在正月九日出生的神话，并且规定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九为天公生。据宋代李治，宋朝真宗在西元1012年的十月告诉辅臣说，他梦见神人传玉皇的指令，要宋祖接天命，以及要求在延恩殿重奉玉皇。宋真宗醒后便布告天下，重奉天尊，过年要铸造玉皇的尊像，奉安于玉清宫。西元1015年正月初九，加封玉皇上帝为昊天金阙尊玉皇大帝。第四种说法为平民升天说。根据欧阳飞编著的《诸神传奇》，玉皇大帝生前原是一个寨主，名叫张友仁，又称张白忍。话说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天地间一切祥和，后来诸神开始争斗，人间荒淫无度，使得天地三界大乱，太白金星因此下凡寻找德才兼备之人来做三界大帝。太白金星化身成为乞丐四处寻找，后来就到了张家湾，发现人称张白忍的张友仁将寨内治理得非常和睦，并且为人和善慈悲，因此把他带回天庭做了玉皇大帝。后来三界的众神纷纷陈请，共同推崇张白忍为终身天帝，共称为玉皇，又因玉皇是三界的总皇帝，因此加封为玉皇大帝或者玉皇上帝。不过这四种说法没有一个得到公论的，只不过是众家言论当中的几种，而人们对于《封神演义》的研究仍然在继续，但是我们探秘《封神演义》的历程却要告一段落了。如果您对于这些名著或是历史感兴趣，那么就请您继续关注我们今后的《迷幻时空》。最后为您送上老版电视剧《封神榜》当中的主题曲《神的传说》，来自谭咏麟。歌声当中，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坨坨，制作小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花开花落，花开花落，悠悠岁月，长长离合，一朵神花，就是浪花一朵，一个神花。就是泪珠一颗，聚散中有你，聚散中有我，你我种种皆过客。日出日落，日出日落，长长